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自言自语：小智这妹妹心眼多着呢，不是那么好套词的。马特和小智相跟着往外走的时候，马特探出头，使劲闻了一下小智的头皮，然后又自言自语说：哦，一股洗发液的清香，如果是头油味儿，我会在心里边给他大大减分。这个时候，身后突然有人拽住了马特，是杨凡。马特脸一红：哎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杨凡一言不发，柳眉倒竖，气哼哼地看着马特。我明白了，刚才啊，你站在外边偷听呢，而且我伸着鼻子闻小智的时候，也被你看个正着。小智走远了，进屋了，杨凡才开口说话：马特，你还算个六尺高的大老爷们吗？ 怎么不算？ 呸，以后我要是还让你碰我，算我白活。杨凡说完转身上车走了。这个时候，马特发现公司原来还有一辆小面包，杨凡是坐着小面包走的，他呆呆地目送汽车拐出公司大院。小智站在办公室门口，斜眼瞥过来，叫了一声：马哥。马特一个机灵，哎了一声，急忙来到周大业办公室。周大业的办公室里浓烟滚滚，实在让人难以忍受。马特耸着鼻子问：小智啊，还不把窗户打开？周大业却迎头扔来一支烟：哥们儿，嘿。马特接住烟：你抽得太凶了，办不开算呐。马大将军到任，玩你的公司啊，如玩老掉牙的馄饨螺。你先给我当助理怎么样？ 可以啊，只要年薪对得起我就行。 你啊，就专门帮我料理棘手的问题，暂定年薪10万。听上去挺美，眼下呀就一档子事儿。他把一张传真纸递给马特，马特一看，是电业局的通牒：如果本月内不交上季度47万元的电费，则给大业公司停止送电。马特自言自语道：哦，问题来了，催交巨额电费是够棘手的。便问：怎么着，你账上没钱呢？ 都在周转呢，必须想辙拆对。 你能不能把业务和资金周转情况详细说说？ 怎么，杨凡没跟你说呀？那这两天你们俩都干什么了？ 别一上来就教训人。告诉你吧，我和杨凡呢一直在玩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呢，哪顾得上说你公司的屁事儿。 你马上啊去财务部了解情况，待会儿啊咱们俩再详谈。啊，我大老远跑过来连口气儿都没喘，这就进入工作了。门外一声汽车喇叭响，一辆警车驶进了院子。一个警察打开车门，从车上跳了下来，腋下夹着卷宗。马特正要出屋，警察推门进来，两个人撞了个满怀。警察皱皱眉头问：谁是周大业呀？周大业连忙站了起来： 我就是，您有事儿？ 你们公司有人打了110，举报这里发生了强奸案。 没有的事儿啊。 你们的员工里边有没有叫于小五的？ 有啊。 就是他举报的。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。小智，你去把于小五叫过来。 小智哎的一声就出去了。 马特拉过椅子请警察落座，然后对周大业说：你这个企业是怎么管理的呀？一个个还都精兵强将呢。 周大业从烟盒里弹出一支烟递给警察，警察叼上烟打着打火机说： 你们这个于小五一连打了5次110，否则呀我也不往你们这儿跑，哪个企业也不愿意见着警察，对不对？ 周大义连忙递上名片： 哪里哪里，说不定哪天就求到您头上呢。 这时小智把于小五带来了，却见长得细高的于小五流着鼻血，手里拿着面巾纸不断的抹，一见警察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警察连忙扶起于小五，于小五带着哭腔说： 您可来了，您可得管管呐。 在男职工宿舍，小官一脸的坏笑，手里抓着小花的工作服逃进自己的宿舍。小花穿着粉红内衣紧追着进了屋，小官一把抱住小花便强行亲吻，小花使劲挣扎，小官把小花放倒在单人床上，在小花的挣扎中解开了小花的腰带。 别别，小官，我没跟你处对象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呀？ 凭什么？就凭我爱你。 不行啊，不行。 小官压在小花身上。这时于小五一步闯了进来，在门前形成了黑色剪影。小官一惊，回头看着于小五，停止了动作。三个人蓦然间一起愣住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于小五该不该进来？当然，人家于小五就住在这屋。如果于小五见势不妙，赶紧溜之乎也呢？可能后面就不会发生其他事。小花被迫和小官搞上对象也未可知。可是，于小五不是那样的人。他看见女孩子受欺负是不能容忍的。他大喝了一声： 住手！ 就反身走出屋子。他到外边打手机报警去了。小官没有了兴致，狼狈地紧急收场，把工作服还给小花。小花流着眼泪穿上衣服，扎好腰带，接着就狠狠地给了小官一个大嘴巴： 你是强奸犯，我要告你。 小官也急着白脸： 谁是强奸犯呢？我什么都没干， 我没有跟你领结婚证，你凭什么解我腰带？ 其实这些都是话赶话，如果小官低头认错，好好赔个不是，连夜把好烟好酒送到小花家，来个趁热打铁，不仅掀不起大浪，估计这事儿就能立马成了。 这俩人都住在一个寨子里，办这点事儿易如反掌。谁知小官没有走这一步，而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把账记在了于小五身上。当于小五再次进屋的时候，小官突然窜起来扑上去，用工作服把于小五脑袋一蒙，一三五七九，二四六八十，踹了一顿，直打得于小五头昏眼花，口鼻流血。打完，小官整整自己的衣服，摇头晃脑，像没事人一样上班去了。于小五口鼻流血，便坐在屋里，再次用手机打了110。警察接电话说，对象之间的事儿算什么强奸呢？于小五对着手机说，你们来听听受害人怎么说好了。那天上午，小花没有心思上班，而是回家去生闷气了。他以为小官会上门赔礼道歉，谁知等了半天，小官连个短信都没有。现在工业区这片村寨的孩子差不多都有手机，短信、微信这样手到擒来的小官都没做，那就活该他倒霉了。在周大业的办公室，警察把小花叫来做笔录。警察问，你和小官是对象吗？小花说，不是。真的不是？真不是。那他为什么和你搂搂抱抱的？他一直逼着我和他搞对象，我根本就不同意。后来他就把我的工作服抢走了，我追到他的宿舍，他就强行扒我的裤子。警察嘬了一下牙花子， 如果你们不是对象关系，这性质可就全变了。 几个小时以后，事情真的搞定了。小花换上工作服，回车间上班了。小官乖乖地坐着警车走了。小官的行为虽然属于畏罪，但性质很严重。只要小花坚持不承认他们是对象关系，小官就非判刑不可。接下来是小官全家总动员，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请客送礼，能少判或不判最为理想。同时对小花家得拿重礼招呼，如果小花改口说俩人是对象关系，那就一切全免，警察手里的笔录也要改写。在周大业的办公室里，马特讨伐周大业， 你看看这还叫企业吗？你都招了些什么素质的员工啊？ 周大业眨眨眼睛道， 工业区距离曲靖200多公里，距离县城也10几里地，城里的孩子谁愿意到我这打工啊？再说了，周围寨子里的孩子除了自由散漫一些，可都是很认真干活的，你要是有这精力，你就帮我把这员工啊轮训一番怎么样？你倒会见缝下蛆，哼，等我忙过这一阵儿再说吧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在天津陈阿姨家里，陈阿姨正和小文说话，劝导小文在搞对象的问题上必须主动，幸福都是争取来的，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呢？ 小文，事情啊就是这么个道理，回头啊你跑一趟云南，找马特当面谈谈，机票啊让他出。 大姨，这事儿啊您别费心了，那马特呀根本没有诚意。您想啊，如果他有诚意， 家里边已经把他的事情安排好了，他能连招呼不打就跑云南去了吗？而且他跑到云南打工，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老妈商量，这样的男人算孝子吗？古人云百善孝为先，可见啊，马特是个不孝之人，靠不住。你也别把结论下得太早，你们之间呐需要沟通。我很忙，没有时间啊和这种人练练。 在县城嘉宇酒店排场豪华的大厅，有一间非常考究别致的单间。在单间里，杨凡和胖子赵科长吃中午饭，估计刚刚酒过三巡，桌子上还比较整洁。杨凡给马特打了手机： 马特啊，半个小时之内你务必赶到县城里边的嘉宇酒店，记住啊，207。 杨凡的口气显得不容置疑，那声音也是十万火急。此时马特正在周大业办公室里，便对周大业说： 杨凡呢，叫我去嘉宇酒店，看来啊是遇见危险了。 杨凡的事儿啊也是十万火急，你赶紧去吧。 工业区外边的马路不算宽，因为来往车辆很多，路边绿莹莹的树叶上落满灰尘，看上去连树都是灰色的。 马特站在路边等出租车，路上见不到正式的出租车，而是一种小三轮机动车，上面极其简陋地裹着人造革棚子。一辆小三轮驶到他跟前停住，马特打开门窜了上去，小三轮一路嘟嘟嘟嘟地喷着白烟开到了嘉宇酒店。 马特急忙付了3块钱，便跳下车向酒店里快步走去。 马特穿过嘉宇酒店热气腾腾的大厅，顺楼梯跑上2楼。左手边的房间号都是单数，右手边是双数，他一眼就看到了207。他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下，什么也听不到。他暗想，怎么没有动手的声音呢？至少也得有尖叫的声音吧，为什么静如止水呢？他唰的一下把门推开，屋里的一幕竟然让马特大出意外。就杨凡一个人在屋里，正坐在桌前慢吞吞地夹菜吃。他踢了一脚椅子，坐在杨凡旁边。 怎么回事啊？ 杨凡头也不抬，用下颚指指沙发。嗯？ 马特扭头一看，身后长沙发上躺着一个赤膊的胖子，一膀子的肥膘。 他就是追你的对象？ 没错，他就是赵科长。 这副尊容是不是有辱斯文呢？ 我也正在考虑是不是嫁给他。 你疯了？就他？ 你嚷什么呀？让他睡会儿。 杨凡伸手指了指桌上喝空了的白酒瓶，一副心疼的样子。 别胡话了，你怎么离得开我呀？ 你现在已经有了新目标，那么年轻又漂亮，还会把我这半老徐娘放在眼里？ 别瞎说，人家小智啊指不定有多高的要求呢。 你这态度就很暧昧。 小智啊得管我叫叔。 不管小智叫你什么，反正我这边要和你拜拜了。 马特歪着头认真审视杨凡这张脸，杨凡沉着冷静，丝毫没有红晕，眼睫毛一眨不眨。 你嫁他我怎么办呢？ 我不嫁他他怎么办呢？ 马特叫喊：我不同意。 胖子突然蹭的一下就坐了起来，大嘴张着：小凡，出什么事儿了？ 没人搭腔。胖子便看到了马特，马特也看到了胖子的正脸。圆脸，背头，雷公嘴儿，30多岁。胖子问，你是不是马先生？马特不理他，胖子站起来，抓起上衣，从口袋里掏东西。此时他的剪影是半个肚腩耷了下来，腰带系在肚腩下边。他抓挠了半天，抓出一张名片递过来，可是往前走的时候，脚下绊蒜，差点没摔倒。是杨凡一把搀住了他。名片上写的名字叫赵奔，和本人形象很吻合。胖子口齿含糊地说， 马先生，咱们君子办事儿讲究先来后到，谁让你赶在前边了呢？我就听你一句话，你要不要小凡？ 胖子看上了杨凡，这么一来，马特突然心里一动，是不是杨凡使了计策，让胖子将自己一军呢？如果自己咬定非杨凡不娶，胖子必定要马特承诺，杨凡也会趁机约法三章，那自己的小智那边不就一点余地都没有了吗？马特想了想说，科长大人先生啊，你来处理这个租用土地问题，怎么竟然要挖企业墙角呢？拐走大业公司的顶梁柱啊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马特在赵科长面前打翻了醋坛子，杨凡会是什么态度？马特在胡搅蛮缠对话当中居然推进了工作，这让杨凡十分吃惊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离婚男人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要爆发，不